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单北大街南北双向，西单大悦城南门北门前的大木仓胡同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在这巨大如谜一般的城市中，在365天24小时3600秒不曾停歇，陀螺般的旋转跳跃中，我们竟然刚好相遇，真让人感叹缘分的奇妙。亲爱的，有时我会想，如果你不曾出现，哪会有这么多百转千回的故事呢？白天我们都是活在这座城市中的冷面白领，偶尔只能靠看剧解忧。当呆得来当前，面对堆积如山的工作，我们又会变身无药可救的晚期拖延症患者，忧虑难当。夜晚躲在觥筹交错的钢筋水泥丛林之下，我们经历着爱情的来临和离去，甜美和忧愁。即便这座城市中有太多的不如意，彼此相伴，一同面对，便好像可以勇敢起来。 记得有一家坐落于悲伤大厦旁的解忧 Live House， 在这里你可以尽情地享受音乐的魅力。97次 Live Show， 欢迎各位的光临。周日傍晚17:02，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这间 Live House 97次 Live Show， 我是老板泽怀。今天晚上呢，我们请来了一位，姑且当他是游吟诗人好了，在城市当中经历了很多的故事，在他自己的音乐当中呢，也是唱出来了很多你经历过的或者是你没经历过的故事。很多人说呢，听他的歌曲会想到很多的回忆，也有些人会觉得说他是不是一个很文艺的人呢？但目前来看，就我的接触感觉并不如此。所以他到底是谁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 哎呦哎呦，这是城市的空气。在这里 讲述我们生活的城市方式有很多种，他这样讲： 城市的清晨里充满着细雨，我想这是生命，多年的足迹告诉我不变的，我想那是真心。 城市有太多的新鲜刺激，各种的可能性，城市也有生活的焦虑和苦闷。当你不快乐的时候，听一听他的鼓励。 If you know it's not a time, If you know I really want, I was sitting just with you a brief time。 时光反复无常，我们和时间的关系似乎总是你快一点我慢一点，或者你慢一点我快一点。 Timing, timing, time is like a freak, faking, faking, what do you think I'll ring, smiling, smiling, say the ring bell ring, they never think they will marry me。 傍晚的来临，周遭开始越来越暗，此刻华灯初亮，拐角处有一个唱可爱的歌的男孩。 一首可爱的歌，嫁给自己纯净的最深处。如果你觉得很虚我会，可是这就是最可爱之处。 97次 Live Show， 今晚 行进在路上的我们，会偶遇一段段平静有故事的音乐，它静静地唱着，我们静静地听着，或许在某个时刻会有人发出一声短叹。 溪水流淌的欢，如日子一天一天变短，珍重来去人海，我只与你风声笑谈。 欢迎梁小雪。 So I just run. I'm just a running. Then I lick your lips, I lick your eyes. Then I flutter in your arms. I'm your dog, I'm your doggy. So I just run. I'm just a running. Then I lick your lips, I lick your eyes. Then I flutter in.Tutoring you are、You look at me with a smile, stroke my hand just tenderly. Oh, I'm your dog, I'm your doggy. So every day you kiss me, then I lick your lips, I lick your eyes, oh, oh.Tenderly, oh, don't call me nuts. Everybody want it, don't say a lie. Everyone just need it, so be a dog. Better than to be a man. 就问大家好不好听，很酷啊。其实这样的形式大家经常可以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可以看到，一个人拿着一把湘琴唱着自己喜欢的歌。 对， 这种形式呢，你可以在地铁当中，你可以在路边上，你也可以在 FM 九十七点四的直播间当中。然后这个琴呢也是非常非常漂亮，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可以化身成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狗的。今天的我们大来宾梁小雪，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梁小雪啊，策划兄好。 这首歌曲是跟李霄云当时合唱的一首歌曲。 对对对， 是首很可爱的歌。 当时就觉得，因为小云他养狗嘛，然后其实这首歌写的还是，其实就是说做个男的还不如当条狗呢。 这是怎么得出来的？ 就感觉会 很累嘛，然后就是就比如女孩养狗， 嗯， 咱就是当然是我个人的 想法、 嗯、就是比如女孩都养狗嘛，然后其实真正他们都不怎么管这狗，都是男的去比如带着遛啊，然后给洗澡啊，女孩只顾玩狗， 把宠爱给他们。 然后我就觉得写一种反正稍微调侃一下这种感觉吧。 哎，所以你当时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是自己的情感当中受什么挫折，或者是那段时间心情比较压抑？ 没有，也就是感觉就是挺累的吧，就感觉生活可能会有一些 啊， 然后就觉得还不如做只小狗。 但这首歌曲当中的歌词其实写得很细致，包括狗狗舔毛呀，还有很多这样的歌词。你并没有养过？ 我养过。 你养过小狗？ 我养过。我原来留学的时候养过一只金毛， 嗯， 特别累，就养狗真特别累，我就觉得，哎呦，还不如当条狗呢。 真的，今天一开始连发三句同样的感慨。这个话筒我们整理一下哈。 好， 其实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小雪带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吉他。如果各位不看视频的话，你不知道这个吉他到底有多漂亮，所以收看我们的视频非常的重要。再度的提醒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好像你从小就有一个心愿，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吉他。 对，然后其实小的时候就不懂嘛，然后后来其实现在比如收藏了好几把，就是不同的吉他嘛，然后也都很漂亮，然后价格也都比较就算比较 非常不菲了， 对，比较贵些，然后反倒失去了小时候弹琴的那种欲望，还有那种韧劲儿吧， 嗯， 就没有以前，就比如以前练可能四五个小时，现在可能就 四五分钟， 三十分钟一个小时也就这样了，没有以前那种，就是我觉得可能那会儿就是年轻就有那种冲劲儿哈。 说起来也是一把心酸呀，就岁月夺去了我们很多的东西。 是的，是的。 但是我听说过一种说法，是你五岁的时候就得到第一把吉他，开始弹吉他了。 那会儿家里的那个吉他就是那种特破的那种红棉， 嗯， 然后弹的手都流血， 嗯， 然后起茧子那当时。 但是从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接触到这门乐器了。 接触到了。 嗯，然后据说当时就已经弹得挺不错了。第一首歌曲弹的是小芳是吗？ 对对对，其实刚开始是我们胡同，我不是住胡同嘛，然后有一个邻居哥哥，然后他就是有一把就是黑色的吉他，当时觉得特别酷， 跟今天是一样的，也是黑色的啊， 嗯，然后他就唱一些流行歌嘛， 啊，当时的流行歌， 然后好多女孩子都去听嘛，然后当时就特别羡慕他，说就想自己以后什么时候也能。 哎，那我比较好奇，今天能不能现场的我们弹一段小芳，感觉找一下当时的那个时候的自己。 这都不会了，小芳怎么唱来的？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这个 算了吧。 后来呢，也是一把吉他，然后带给自己很多很多的音乐上面的感受， 对， 包括写歌。 对， 大家开始认识到梁小雪的时候，是因为第一张专辑， 嗯，《 花样年华》。 花样年华。 对，这张专辑当中呢，有很多好听的歌曲，不妨我们先唱第一首，好不好？ 好啊，咱们来一首。第一张来一个 summertime 吧， 好， 或者 flower time 也可以， 那就 flower time， flower time 来， 对。On your maritime, into sight. Don't be alone. Sometimes my feel is painful. Someday you say something wrong, break my mind. Break my mind.Few days step into sorrow. Few times I do something wrong. Break my heart. Break my heart. You know it's time to be out. I like the life I like it. I carry all the sadness in a different way. In your other side.I like the way that I choose. I bring you few flowers on your gauge day, on your maritime into sight. Oh, oh. Don't be long, oh. I like the life I like, yeah. I carry all the sunnies in a different way, in your other side. I like the way that I chooseI bring you few flowers on your gauge day, on your maritime into sight. Don't be long. 我觉得这首歌曲它是有一个魔力在的，它其实是一首伤感的歌曲，如果你看歌词的话，但是如果你光听音乐和光听演唱的话，会让你听完以后嘴角忍不住上扬的， 就是听起来比较小清新，但是其实不是一个小清新的歌。 对，大概内容呢跟大家翻译一下，就是你喜欢的一个女孩、哎、 就是哎，怎么说呢？啊，其实这些都是曾经经历过的 啊，自己经历过的故事。 对对，虽然现在想起来会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的，就怎么说呢？反正就是你一旦你比如经历过或者度过那段时期之后，你会发现那会儿特别懵懂，就很多东西就是比如你自己全是你自己想的什么，比如在他婚礼上你送他一束花啊，其实看似都很浪漫，但是我现在就会感觉那会儿就停留在那个时代了。 现在想想都有点太作了， 太作了。现在就赶紧就找个人过日子是最实在的。 所以那个时候的你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是处于一个小清新的一个状态的，充满着种种的幻想的。 对，然后就是对感情还是比较懵懂那种，但是我会觉得那会儿还是比较可爱。 嗯， 对，因为他会就是包括你现在写的，比如 sometimes like 那个就是你就有时你我会感觉到，比如你说的话会。刺伤我这种、嗯、但是现在就会觉得挺无妨的这个 过去多长时间了 啊，那好多年了，那都八九年了， 八九年的时间 了 嗯，也再跟大家讲一下、嗯、这首歌曲其实讲的就是、嗯、那也就是说梁小雪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对，曾经的那个花样年华 有一个女孩她自己很喜欢， 嗯， 后来呢种种的原因吧，两个人没能在一起。 对，其实我觉得情歌基本都这种模式。 嗯，然后后来有一天呢，这个女孩要结婚了，她在幻想说，在她婚礼当天要不要给她什么花啊，制造其他的种种的回忆啊，但这都只是幻想， 对对对，这全是幻想 啊、哦。所以她结婚当天你去了吗？ 我都后来都不联系了，都不知道， 完全幻想出来的一首歌曲。 对对对， 《花样年华》这张专辑是你08年的时候就开始筹备了， 大概应该是从06年就陆续写 啊、哦， 然后当时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就说啊，我要做一张什么样的专辑给什么样的人听，完全是自己一种当时的那个状态，就是挺放飞自我的，没有想过说什么啊我要怎么样啊，通过这张都没想过。 这是一件特别酷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对于任何歌手而言，第一张专辑一定是 很重要。 对， 很重要。然后我就没有那种想，因为之前也一直做这个制作嘛、 嗯、 然后就啊，制作过太多东西了，然后就是完全是这种流水线的这种工程，就特别喜欢管它叫工程， 嗯， 它不是一个创作了， 就是都是按部就班的，这点该怎么样啊，该怎么样，然后当时就会很烦嘛，当时也在唱片公司嘛，然后就很烦，而且压力很大。然后 那个时期好像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曲是给张杰写的， 对对，何必在一起， 何必在一起， 对， 对，然后那个时候好像出这首歌出来以后，很多人都让你写相同类型的歌曲， 好多人， 对， 然后就是有的特别夸张，就是说那个，哎，小雪，你看咱们能不能再写一首能红的歌啊？ 什么叫做能红的歌？ 对啊，然后当时我就说，我说这个不好说，我说市场那么大，咱们怎么就啊，咱们几个人就把这个给估算了，就大家啊就知道啊这首能红，那怎么可能啊？而且他这种命题作文会很烦， 嗯， 就会让就，我当时就真是在家里就翻来覆去写，翻来覆去写，就感觉完全不是自己。 所以是这段痛苦的时期让你决定要自己出来演唱？ 对对对，真是。然后虽然现在也制作啊，也接一些就是工作，但是基本上还是比较忠于自我，就比如写一些自己喜欢的歌。 嗯哼， 对。 那也就是说，《花样年华》那张专辑对于当时的梁晓雪而言的话，它是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定。我就很任性的做一张自己的专辑， 就是任性吧，对 对 对对对。 如果有人喜欢听最好，没有人喜欢听的话， 就自己听呗。 就是这样的一个选择。 对， 不过后来事实证明，这张专辑当中的很多歌曲是大家很喜欢的。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写东西不会往很难去写，因为我觉得大家的怎么说，就是那种听觉的洞察力还是基于一个比较好听的旋律。 嗯， 因为我觉得旋律是最重要的。其实词呢，就比我就太具象化，有的时候我就不太喜欢这种。 这是不是也是你喜欢用英文去写歌词的原因？ 对，而且他用英文写有一点好处，就是言简意赅，他不会说就是我比如我就是拐来拐去那么去说话，他不会、不会这样，就很直，就比如啊我喜欢你，我就告诉你 I like you 就完了， 对， 我爱你就 I love you 就完了，就不用 中文的话你要好多好多的意象， 对对对对对， 想象出来那些很美好的词儿， 然后去就是去怎么说，就是 要堆砌起来， 对，就我会觉得那样会很累，还不如简简单单的就这样表达你一个时段或者说一个年龄阶段的一些事儿，我觉得就好了。但是旋律一定要好听，我觉得这个会很重要。 旋律这一点是，下面我们要唱这首歌曲，它的旋律是非常非常好听的，而且我觉得是大家接受度非常高的一首歌曲， 大金曲。就有人我演出嘛，大家都其他歌都不怎么合唱，就只有这首歌大家都会合唱。 哪一首歌呢？我们直接唱给大家听啊。 好吧， 然后大家猜一猜你知不知道这个歌名，如果会唱的话可以跟着一起来唱。 好的。City ring bell ring, they never think they will be living in. Tommy, oh Tommy, time's like a freak, all faking, faking. Oh, what a thing pouring in, smiling, smiling. Whoa, city ring and ring in, they never think they will marry in.Wasting for life, looking over sky, they're looking for their happiness and life. The fact is a black, driving me to mad, still believing Jesus bringing back.Like a freak, all faking, faking. Oh, what a thing pouring, all smiling, smiling. Whoa, city ring bell ringing. Never think they will marry in. Wasting for life, looking over the sky. They're looking for their happiness in life. The fog is up like it's driving me to mad. They're still believing Jesus bringing back wisdom for life. Looking over the sky, looking for their happiness in life. The fog is up like it's driving me to mad. They're still believing Jesus bringing back.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梁晓雪。光听不过瘾，收看更丰富。各位除了可以通过 FM 4进行广播收听之外，也欢迎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视频直播。今晚的现场到底是怎样完成的呢？期待你的关注。刚才听了一首很好听的歌曲，也是一首大热单曲，刚才也说了，叫做 Jimmy and Lucy。 Jimmy and Lucy， 哎，其实这两个名字在各位小学的时候学英文的时候 啊， 最常出现的两个名字、 哎、那是叫什么来着？ 那是 Lily 和 Lucy， 两个女生嘛、 哦、 但是男生里面有 Tom 呀、 哦、 什么 Jason 呀，然后 Jim 呀、哦、都是最常出现的。 哦，对对对对， 我觉得其实套用到这首歌曲当中它也是合适的，它可以对应出来很多对情侣他们一个真实的一个状况。 其实这首歌是原来我看过有一个法国的一部电影， 嗯， 我想翻译成中文叫什么来着，叫其实它就是叫敢和不敢，就是两个小孩有一个那个就跟定情的那个旋转的那种， 对对对对，就一直在玩这游戏，你敢不敢做这个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嗯、 然后就是两个人什么都敢做，唯独不敢对对方说我爱你、 嗯、 然后我当时看完就觉得，然后最后一幕比较就两个人殉情了嘛， 嗯， 就是在水泥里嘛，然后就，但是我觉得就太美好了，但是那片儿我觉得特别虐，现在想起来感觉特别虐，你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啊？ 所以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对于爱情也是那样的一个态度？ 对对，有一种看不到未来，然后 我敢为你做很多事儿，但是我不敢跟你结婚。 怎么说，那会儿想法我觉得比较单纯吧，因为男孩他会有一种所谓的责任感吧，我觉得大部分都有，他会觉得就是啊我要养家糊口啊，我要去努力打拼啊，会有很多这种压力。然后往往咱们在比如20岁的就是30岁的时候，有可能过的是20岁想要的日子， 嗯， 要20岁的时候你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也没有那么大的就是发展空间也好，包括是吧，然后说不好听就是口袋里没有什么 差点什么。 对， 你就会自己比较忧虑一些，比较忧患一些对未来、嗯、然后就是说那我怎么能说就是轻易的给你幸福。但是其实现在想想，嗨，都是一步一步走的，没必要去那么忧患。 哎，所以你的歌曲很多都是你当下的那个心情所写出来，这样的一首歌曲都是你自己经历过的事情。 对，其实都很简单，没有什么，就大家都会经历的这些东西。 嗯哼， 对。 那你在每一首歌曲的时候就是这样拿着一把吉他然后随意的哼出来，就创作出来这样一首歌曲吗？ 基本上是、 哦、 就有的时候他会先有一段旋律， 嗯， 然后有一段旋律之后，然后我再拿吉他或者钢琴去给他配一个基本的和声， 嗯， 然后就慢慢写下去嘛。然后比如先从 A 段然后 B 段这么写。 所以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是可以听到梁晓雪带来很多段听起来很浪漫的故事，但可能现实生活当中它就是很普通的一段往事。 对，其实很普通，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种挺普通的东西有时候还 打动人心哈。 对对对， 好，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各位，等会儿见。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讲述我们生活的城市，方式有很多种。他这样讲： 城市的清晨里充满着细雨，我想这是相遇。多年的足迹告诉我不变的，我想那是真心。 城市有太多的新鲜刺激，各种的可能性。城市也有生活的焦虑和苦闷。当你不快乐的时候，听一听他的鼓励。 If you know it's not a time, If you know I really want, I was sailing just with you a brief time。 时光反复无常，我们和时间的关系似乎总是你快一点我慢一点，或者你慢一点我快一点。 Timing Time is like a freak, Faking What do you think I'll ring? Smiling Say the ring bell ring, They never think they will marry in。 傍晚的来临，周遭开始越来越暗。此刻华灯初亮，拐角处有一个唱可爱的歌的男孩。 一首可爱的歌，嫁给自己纯净的最深处。如果你觉得很脆弱，我会，可是这就是最可爱之处。 974 Live Show，今晚行进在路上的我们，会偶遇一段段平静有故事的音乐。他静静地唱着，我们静静地听着。或许在某个时刻，会有人发出一声短叹。 溪水流淌的欢，如日子一天一天变短，珍重来去人海，我只与你风声笑谈。 欢迎梁小雪。Go fly away alone, still can see the tracks to stay. Whoa, whoa, whoa, no, just falling down. We're ready for the brief to ring to run. How can I say this time just then?Sacrifice and take you by the loving. The song's like a silly man to sing、Are people knowing, trying, understanding? Or do you and I've seen the remembering like a tragedy sign. A way to see go fly, a way along. Still can see the tracks to stay. Oh, no, just falling down. We're ready for the creep. Here is a memory, Sophie, you're right. Oh, here is a memory. You're right. Standing Great，仿佛是在哪一个场合当中，然后看到有一个人拿吉他唱着自己的故事，就是他自己曾经经历过这些，然后呢听完这首歌曲之后，你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话想说，但是会带给你一些思考。 这首比较丧，就不要说。我觉得他就是原来我好像也是因为我特别喜欢看电影，然后有很多电影的情节会深深打动我，然后会让我会有一些幻想吧，就是一种画面感，就会想到比如就是我最后自己一个人，就是我想怎么说呢，就我站在我自己的那个坟墓前 哦， 我想那是一个部什么电影，就是反正也是很惨，因为我觉得小的时候都会对这种比较惨的东西有一种特别大的共鸣，就包括写歌也都写那种小调的 忧郁的， 对对对，然后让大家一听都是啊好悲伤啊那种，我觉得小时候都特别喜欢这个， 特别是初中的有些女生很喜欢那种忧郁些的男生，觉得特别有气质， 然后头发还必须刘海得那样，然后特别帅一个侧脸， 这是你那个阶段的时候喜欢的类型，包括电影都是 比较喜欢。 但是听小雪的歌曲感觉好像你的歌曲整体都是比较忧郁一点的气质在的。 还好啊，我觉得第一张会会稍微的就稍微丧一点， 这是当时的那个状态，现在就越来越明朗， 越来越明朗。就反正基本上比如写一些就是想说什么的话，比如可能会有一些怎么说比较讽刺意义的，但是也会用一些大调的那种感觉去写，不会说再写那种小调了吧。 所以我看我们今天在回忆每张专辑的时候，它就是不同阶段的自己， 对， 当时候的那些故事还挺有意思的，回看 很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有时候可能现阶段吧，就有时候会比如自己啊听一下以前写过的东西，然后比如小酌一番，然后就会感觉啊那个时光还真是挺好的。 你刚才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又回忆到以前那些画面了吗？ 有，我能想到就是比如在 live house 里让自己一把吉他然后就弹这个歌，就会有那种画面感。 我们说有部电影叫爱丽丝的奇幻梦游仙境，第一张专辑花样年华对于你而言的话就像是梁小雪的梦游仙境有很多的幻想的元素在， 很多。 后来呢，梁小雪不断的推出了很多张专辑，包括在今年也会带来一张全新的专辑。 对，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听到很多好听的歌曲，有没有可能听到一首新歌？ 可以吧，但是 哪怕一小段，是不是？ 可以 给大家展示一下。 词有点记不住，因为刚写完，他每次都是就是自己要反复听，然后去背去记，因为歌太多了，就根本记不住。就老得自己在家就得练啊，然后就得背词。对， 有的时候实在想不起来了，就像我们在路上看到那种随机的那种状态，就清唱哼唱拉拉过去都可以。我觉得这就是现场那种魅力在嘛，它可能不是那么完美，但是你回忆起来的话觉得还是挺有趣的。 好，那待会儿试一个。 也再度的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给各位30秒的时间走进到我们直播间当中，稍后第二首歌曲送给大家。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 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Wish you come before I'm getting old。 这首歌我觉得翻译成中文以后还挺好听的， 特别矫情。我希望在我老之前你能来。 不不不不，我刚才看到有这个八个字的翻译过来，我觉得还是挺酷的。八个字翻译过来就是愿我未老你已到来。 哦，这翻译的太好了， 是不是突然间变得很文艺？ 特别特别特别文艺。然后你看我一说就是啊，在我老之前你能来，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点在。如果光听梁晓雪的作品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文艺，甚至可能会有一些矫情的这样的一个面貌。 对，听歌会有一些， 但你并不是， 不是，特别愣。 所以你生活当中跟音乐当中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人， 挺不同的，就是基本上还是我觉得在音乐的海洋里还是会稍微的矫情一些， 嗯， 因为它毕竟是一种算是文艺作品嘛，还是要让它会有一些画面感，让它更 美， 更美一些， 嗯， 但是现实中我觉得就是简简单单一个 T。 嗯、 一个帽衫就一个仔裤就很好了，没有就是多余的这种情绪在自己身上，就比如说啊非要穿成什么，就是必须要麻的那种、 啊、 对 呀、啊嗯、 麻的那种上衣， 再戴一个小帽子， 对对对，感觉自己就跟升仙了似的，我觉得就因人而异吧。 哎，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 嗯 写歌是这样子的、嗯、是从你写第一首歌曲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所谓的矫情吗？ 不是，其实以前因为写过好多歌嘛，就是以前他会有那，就比如在唱片公司有很多歌手他需要约歌， 嗯， 然后当时我们这批人很多一大部分都是去当这叫作者， 嗯， 对，然后他们有那 reference 一来，就是那个谁谁谁需要什么那种需要清单，然后 订单， 对，然后我们就命题作文去看着去写， 嗯， 就比如他要一个杰伦式情歌什么什么样的，然后这个要一个比如啊八六的比较啊比如摇滚的什么，就是他会有写的很详细嘛。 所以你写过很多类型的歌曲？ 对对对，然后就写的会很烦， 嗯， 就是大量经过大量的这种写作就会是很大的时候，就是把自己的那种想法抑制了。 嗯哼， 就是你本来你它是很宽阔的东西，然后就完完全全在纸上就让你写成这样，你就会感觉。 可是原本的一条大道变得越来越窄，甚至被抑制完以后，你再重新找回自己的话，那应该也是一个挺漫长的过程吧？ 特别漫长。然后后来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大量去听。听国外的，然后比如北欧的一些民谣非常美，然后看大量的电影，然后就不再写那种就是命题作文那种东西，然后后来渐渐的就好了，然后比如从人家的那个比如和声里包括画面里去借鉴一些， 嗯， 然后变成自己的，因为这些东西大家都会用，谁也别说就说啊，那是吧，就比如我们有一术语，就比如1645一样，大家都用这个1645的和声，但是旋律就会不一样。 嗯， 你的编曲看你自己就是有什么另外的想法， 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过程，我觉得。 对，它编曲就是，比如大部分都是，比如吉他、钢琴，大家会听着啊，很传统。但是可能我会用一个竖琴，是吧？就是，但是其实演奏也是怎么说呢？就是它会带给你的这个。编曲呈现的效果不同， 嗯， 它就会让你会觉得哦，这个会很有意思，不是那种老是循规蹈矩啊那种，你包括和声 单一化的，嗯， 对对对，你都不是那种，不要那种抖咪嗦，比如我加一个 re 就变成九和弦，它就是很好玩。 你真的是很爱玩音乐方面，一说起这些很专业的那些滔滔不绝的。 对，因为我们就是老就是比如弹吉他什么乐手，经常去 探讨 这些东西。 所以仿佛这一段就回到了那个时候的梁晓雪， 嗯， 就有一段时间找不到自己的时候，然后去听大量的作品，从别人作品当中再重新找回自己的那些灵感在。 对对对， 嗯，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用我们接下来唱这首歌的歌名还真的是挺合适的， 嗯， 如果是真的就可以 啊。好， 来，这首歌曲送给各位。 在甜蜜，让我沉默在思念里。 空气中的颗粒哦，粒粒敲打我心，哦，像廉价的爱情，托几次风中的汹涌，忍耐等待两个很犹豫的字句，放弃逃避，如果是真的就可以哦，晴天哦，雨天两个有关系的天气，我在哦，你在，如果是真的就可以。敲打我心，哦，像廉价的爱情，多几次风中的汹涌，哦，忍耐等待两个很犹豫的字句，哦，放弃哦，逃避，如果是真的就可以哦，哦，晴天哦，雨天两个很忧郁的天气，哦，我在哦，你在，如果是真的就可以哦，晴天哦，雨天两个很忧郁的天气，哦，我在哦，你在，如果是真的就可以。 如果是真的就可以，这应该是大家都会有的这样的一种幻想。如果此时此刻发生的所有的美好，或者自己幻想当中那些美好都真实发生得多好啊。 嗯， 但其实这首歌是首很浪漫的歌曲。 浪漫吗？我怎么觉得还是那么丧。 讲述了两个人，那就有一天嘛，自己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或者没有看到画面，仅仅是单纯的因为天气也好，因为自己的心情也好， 嗯， 此时此刻幻想我跟他两个人都在这样的一个幻想当中的世界当中多好啊。 其实我觉得这首还怎么说呢，就是算是写的还就是自己还算就比较满意的词，因为我特别喜欢那种就比如就四行五行那种比较押韵，就是就跟也不能说跟诗似的吧，反正就是相互呼应那种。对，然后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种方式去写，就不会，我觉得虽然有点死板，但是我觉得还是听起来会比较工整吧。 但这张专辑也是挺难得的，一直到后来你前两张都是英文专辑， 对， 到这张最好还是不说的时候才终于开始用中文去写歌词了。 对，很难， 嗯， 太难了，我觉得中文是特别特别难的，而且特别需要功底，对，要大量的去阅读啊，然后而且我觉得就是条理要非常清晰，想表达什么就不能说是都是那种泡沫浮夸， 嗯， 还是要有一个中心点嘛， 嗯， 很难， 然后再加上你就想要那种四五行四五句就可以说完的， 对，就更难，嗯，特别难。 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梁晓雪的她的作品，这些作品呢创作背后的故事可能之前我们不是很了解，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唱一唱， 嗯， 唱完之后再好好 聊 一聊当时怎么写的。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也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一直播，然后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不要走开，很短很短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还有更多的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各位。 哎呀，我要赶紧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人保送您每100天一次免费车辆保养服务，

一声短叹。 细水流淌的欢，如日子一天一天变短，珍重来去人海，我只与你风声笑谈。 欢迎梁小雪。 歌曲《城市》，此刻呢，北京的天已经是越来越黑了。现在路两边的这个灯啊，应该也开始亮起来了。各位开车在路上，然后听着这样的一首歌曲，看着这座城市，不知道你会想些什么样的画面，什么样的内容？当时是写的哪个城市？ 就是写的北京嘛。因为我这算是土著，然后其实有一天早上起来就发现，真的确实有那个雨露。然后觉得特别美，然后当时空气也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我就觉得写一首吧。然后而且这个城市它，我一直就想写一个关于城市的，因为我觉得自己算是一种城市民谣，就比如一把吉他的情况下，会就是写一些在城市里比如发生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包括就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每天所经历的这些东西，所拥有的失去的，我觉得我会写这种东西比较多。 突然想到电影当中雨果，他每次站在那个高的地方，然后去俯瞰整个城市。你是一个爱观察的一个人吗？ 挺爱观察的，就是一些小细节我都会比较爱观察。 然后有的时候特别喜欢一个人在车里坐着，然后看着形形色色的行人，就是来来去去的，我就会 就把车停在路边，还是在等灯的时候，然后你就发呆了。后面是在嘟嘟嘟嘟嘟，这个人怎么还不走？ 对，有的时候我就真是就停路边、嗯，然后就看着行人能看好长时间。 那你骨子里还是一个挺文艺的人呢、啊？ 也不算文艺吧，就是看形形色色的人，然后是吧？有的比较就是 你是会去揣测他们的故事吗？还是单纯的 会去想一些？就比如有些人很麻木的脸，然后我就会想他这一天到底经历了什么。嗯、然后包括一些比如情侣就走在一起，然后就形同路人，然后有的非常甜蜜，我会去看一些这些东西。嗯、对，丰富一下自己写作的这种灵感嘛，算是。 你写歌一般是怎么写出来、啊？ 说不好，有的时候就可能想到一句词，然后觉得想把它写到歌里，然后再去写旋律。嗯，然后也有时候先写旋律，然后再填词，它就是种类特别多。然后我就是随便用。 但总之是先有一个灵感，这个灵感可以是任意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 是旋律，可以是词儿，可以是一个画面。 对，然后甚至有可能就是一个想法，比如你认识一个人，然后你觉得你对他不爽，嗯、也能通过他就特地去写。 那我比较好奇，对他不爽写出来哪首歌曲？ 今年这张有 哦，真的会有啊， 会有。 到时候要说好好说出来这个人什么样的行为让你 不 爽？不 是他，对对对，其实他就是也不是说那种，就我肯定不会说特别针对人家嘛，嗯、但是他就是一个现象、嗯，我觉得能把这个现象记录下来，然后用音乐去表达很有意思的， 嗯哼， 对，当然不是说针对谁嘛，是吧？ 说到这个城市，其实对于你而言，除了北京这个城市之外，嗯、加拿大留学的时候、嗯，当时留学的那个城市是不是应该也是一个 温哥华，非常美， 嗯， 一到秋天就真是一片金黄，因为它枫叶国嘛，就是真的非常美，非常美。嗯、然后冬天当时我记得也不是很冷，它算是海洋气候吧。 嗯， 然后就是比如一个羽绒服里边就是一个 T 恤，然后到教室就全是短袖。啊、冬天， 那温哥华的夏天呢？ 哎呦，夏天也还好，也没有那么热，感觉 没那么热， 没那么热，但是老下雨。 嗯， 对，它可能就是离海洋太近了吧。然后它那个温哥华那个城市，就是五花八门的那种，就是他们那种沙滩， 嗯， 他们老给起，就是每一个沙滩起一个名儿，就根本记不住。它毕竟沿海嘛，就特别多。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我会，比如去那个海滩，然后它都是有那种大树墩子，就是放在沙滩上供就是人去坐呀。 嗯， 然后我就坐在那儿，然后就看着，嗯，这海洋的对面，哎呀，这就是我的家呀，真想回家。 这是那个时候， 在 那个夏天。 对， 在温哥华当时的两场雪， 嗯， 后来有首歌曲就叫做 Summertime， Summertime， 嗯，我们先唱这首歌吧。 好， 嗯，在这个冬天，大家一起就怀念一下夏天，好像人很爱这个样子，冬天的时候想夏天，夏天的时候想冬天，来吧。 Rain is falling down about this time. Roads falling down onto my mind. Feels like a fate just what I signed to you. I figured out a rainbow all that I own.Loving century, I don't feel this summertime. All the wishes coming from my mind. Every moment like a rainbow, sudden wait for riding over time to save me. Summertime is over, I don't know. Spring is folding down about this time. Roses focus on falling to my mind. Feel it's like a fate, just what I signed on to you. I figured out a wrinkle that I own. Oh, oh. Century. I don't feel the summertime. Oh, all the wishes call me from my mind. Every moment like a rainbow, sudden wet form, riding over time to see me. Summertime is over. I don't know. Yeah. Yeah. Waiting for this loving century, I don't feel this summertime. All the wishes coming from my mind. Every moment like a rainbow, sudden with four, riding over time to see me. Summertime is over, I don't know. 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梁晓雪，光听不过瘾，收看更丰富。各位除了可以通过 FM 97.4进行广播收听之外，也欢迎通过新浪微博易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视频直播。今晚的现场到底是怎样完成的呢？期待你的关注。刚才我们跟着梁晓雪一起在这个冬天，其实已经到春天的时候了。 对， 但天气还有点冷啊。 有一点凉。 提前感受了一下夏日时光 ，summertime 的那种快乐。这首歌曲也是在你第一张专辑当中的。 对， 这个 summertime 跟当时的温哥华有关系吗？ 我觉得第一张有很多歌都和那个当时在温哥华生活，紧密相连。因为他确实从来没出过国嘛，然后当时去留学，然后看到了很多美丽的景色，然后感受到了那边的人文，会感觉很有意思。然后在人生里，这算是一个，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算是非常大的收获。对，然后我就特别喜欢，就是写当时的天气啊，然后在那边的小事情啊发生的。 但是据说你当时在温哥华的时候并没有开始做音乐，是回国之后才开始做的。 但是一直弹琴。一直弹，然后当时学的也是录音工程嘛。 当时只是弹琴，但是并没有词儿，并没有一首完整的歌出来。 对对对，那会儿就比较迷恋那个吉他演奏技巧。当时留大长头发嘛。 我看过那张图片，真的是。 当时是 像摇滚歌手一样。 对，金属党嘛。就喜欢那个重金属 ，heavy metal 什么的。 哦，你那个时候喜欢重金属啊？ 对啊， 就在加拿大温哥华的时候。 对，然后当时包括练琴也是练一些很多大师，就比如什么英伟 Malmsteen 啊，然后 Steve Y 啊，就这种，反正吉他手都知道的。 但是现在听你的嗓音的话，大家完全想象不到，你会唱或者是你喜欢这种重金属音乐， 特别喜欢的。 那你唱过重金属音乐吗？ 那唱不了，那太难了，那个得真得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才可以驾驭。 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现在很多人听梁晓雪的歌，他其实说，我看最多的评论就是说梁晓雪的嗓音长得真好。 我觉得是，哎呀， 虽然很感谢人这么说，但是我其实对自己的声音不是很喜欢。 想要的跟自己的天赋不太匹配。 对，因为我你说那高的我也唱不上去，海豚音我也唱不上去，瘦我也唱不上，也拐不过去。R&B 又没有人黑人那种律动，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声音会有一种诠释自己的东西的这么一种特性吧。 嗯， 所以我就不跟人比，比不了。唱歌好的特别多，但是我觉得不能说就是这种方式就会被怎样去推崇。我觉得每个人只要认真唱歌，用自己的嗓音都会很好听。 嗯， 大家就是标签就是你自己嘛，就是。对， 那你今天所谓的这样的一个风格， 嗯， 我们就说它城市民谣或者其他种种的这样的一个风格也好， 嗯， 那它是一种唯一的选择。 唯一的选择， 就是因为你没办法尝试其他的，你自己想要做的那种音乐类型 也可以，也可以。就是，但是我会找一个度，我不会说跟人家拼啊，人家能唱E调的，那我就非要唱E调，那我唱不上去，那我可以降调嘛。 嗯， 当然，他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渲染力不如人家E调的出来那种震撼度， 嗯， 但是我觉得只要自己喜欢，什么都可以尝试。就比如今年要出的这张，会有大量的就是吉他演奏，电吉他演奏。 嗯，据说也是会有乐队的一个加盟。 对对对，其实现在现场演出都是乐队了，它比较热闹。 嗯， 就是大家不会坐在椅子上比较枯燥的。对 对 对对，我觉得这种方式也很好，但是时间很长了， 嗯， 人他这个阶段性也会有一个变化，就会觉得好，那咱们稍微开心一点嘛， 嗯， 对，比如你跟着律动跳，动动身体，喝一点酒，我觉得这种是一种现在的这种就是享受现场的方式吧， 嗯，所以今年的全新专辑会有一些改变，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嗯，会有一些。 下面我们要唱这首歌曲呢，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各位爱看《魔戒》的话，都会知道有那么一个人。 My precious， 怎么学那啊？ 他就这样哑嗓子说了，你刚学还挺像的， 是吧？ 要不再来一遍 ？My precious， 但这首歌曲没那么可怕啊。 叫什么来呢？孤母呗， 孤独吧， 咕噜， 对， 咕噜， 嗯， 对，因为我那个不是起了一个叫咕噜嘛， 嗯， 然后有的时候人家管我就叫咕噜。 这首歌名就叫做 Precious， 嗯，好， 来送给各位。 Hello, my little precious. Hello, my little girl. Oh, you know there's something about you, but the time we had. Hello, my little precious. Hello, my yellow photo. You know I keep being safely, but you're gone.You're gone, you're gone. I can feel it in my soul. Oh, I can be your old man to hold you. Oh, yeah. My little precious, you would never know. The cold is never gone. Oh, oh. I can feel it in my soul. Oh, I can be your old man to propose you. Yeah.My little precious, you will ever know the gold is never gold. Hello, my little precious. Hello.My yellow photo. You know I keep being safely, but you're gone. You're gone, you're gone, yeah. Oh, I can feel it in my soul. Oh, I can be your old man to propose you. My little precious, you will ever know. The cold is never gold. My little precious, you will ever know.Gold is never gold, yeah. da ba di dong dong di ba di dong ba da ba da di dong oh oh oh. My little precious, you will ever know the coldest to never go. Yeah oh. Ba da ba di da dong. My little precious, you will ever know. 酷，我的小宝贝，你永远不能理解，最后的最后，我却是因为你而离开你。 哎呀，这个 一翻译过来就怪怪的啊！当时经历什么 ？Precious， 就是没珍惜嘛，有些东西。 什么叫做因为你而离开你？ 也不是，他我是写的是我要。那个词怎么我都忘了 At the end it was you let me go。 对，其实是它是一个就跟那种被动语态似的， 嗯， 其实不是就是我主观怎么怎么样，是有很多就是所谓的原因吧， 嗯， 就是它会让我离开那种感觉。 感觉你的歌里当中情歌还挺多的。 都是情歌，因为那会儿比较 就感情经历很丰富。哎， 没没没没有，就反正我觉得有些东西它有过一两次就很好了， 嗯， 就够了，没有必要再去更多的去，就是吧，没就感觉没有意义了。 你是一个产量很多的一个创作歌手吗？ 也不是很多，但是以前会写过好多。 嗯， 其实现在有的时候比如我翻电脑里曾经写的，会觉得有一些就是哎，有的听起来竟然还不错，然后但是有的听起来就觉得哎呀太刻意了。 嗯， 对，然后现在就比较喜欢以前那种不是刻意的去写的一些东西。 然后你再会进行重新的一个改编吗？还是保持它原本的面貌出来？ 嗯，现在不会。为因为我就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过它毕竟是一些老的作品嘛， 嗯， 因为每年我还是想去尝试一些新的，然后我会比如放到一些网站上，然后以一个 demo 的形式，然后大家 试一下效果， 对，然后大家比如愿意听，因为有的时候我会看一些就大家留言说啊曾经哪首歌想听一下，我说那好吧，然后呢我就放到那里大家一起分享呗。 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唱了很多的老歌， 嗯， 稍后。马上广告回来之后还剩下最后半个小时了， 嗯， 咱有没有可能给大家来一小段的新歌的部分？ 新歌 啊， 可以可以 可以哈， 可以， 已经答应出去了啊。 好， 各位记得锁定， 待会儿练一下 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也记得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北京时间或者是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等会儿见。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春眠不觉晓， 我去换轮胎。 春风又绿江南岸， 我去途虎换轮胎。 春色满园关不住， 我去途虎养车换轮胎。途虎轮胎鞋买指定轮胎送胎压监测送保养送299元好礼，途虎养车。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安居客全房源发布网，更多品牌中介发布房源，中介商家数量遥遥领先，无论新房二手房挑好房上安居客。 有人说前任使你成长，让你变得更好，有人说感情一别两宽，说散就散。前任三再见前任登陆歌华电视院线，珍惜眼前人，愿有情人终成眷属。歌华邀您在家看电影。 今年投资投什么？要投就投中国黄金投资金条，品种多，规格全，收费低，变现快，还不快来中国黄金旗舰店，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投资需谨慎。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周遭开始越来越暗。此刻华灯初亮，拐角处有一个唱可爱的歌的男孩。 一首可爱的歌，嫁给自己纯净的最深处。如果你觉得很虚我哄，可是这就是最可爱之处。 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行进在路上的我们会偶遇一段段平静有故事的音乐，他静静地唱着，我们静静地听着，或许在某个时刻会有人发出一声短叹。 溪水流淌地欢，如日子一天一天变短，珍重来去人海，我只与你风声笑谈。 欢迎梁小雪。 Stay with her, but my heart's in the wind. If you know it's now the time, if you know I really want, I was silly, just with you, just with you, a brief time.A brief time. So baby, don't cry. I'll always by your side. Even though I stay with her, but my heart's in the wind. If you know it's now the time, if you know I really want, I was sayingJust with you, a brief time. I was sailing just with you, a brief time. I was sailing just with you, a brief time. 现场弹唱来自于梁小雪。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从小到大，好像在我们没有勇气的时候，我们陷入到低谷的时候，最经常听到的就是你需要勇敢起来。 对， 刚才那首歌曲就是一首关于勇敢的歌。 对， 虽然故事不太是吧就不聊这个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他怎么说呢，就是不管什么样的形式的，反正我个人认为他都是有一定的机缘巧合因素，他是在里边的、而且我觉得不能特别主观的去就给他定位成啊这是不好的，其实我觉得这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因为他还是一种情绪嘛，对吧，你人不可能一上来就一下就变成你所谓的成熟，怎么可能， 是的， 都要经过一些东西嘛，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就经历这段，就我觉得不管是艰难也好，他还是让自己勇敢一点吧，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那段时期你是艰难的是吗？ 很难，很艰难，其实倒不是说身体上去有什么特别受罪的东西，主要还是心理，对对，他有一种挺煎熬的那种过程。 你是一个勇敢的人吗？ 还行吧， 分事儿， 分事儿。有的不太敢，有的敢。 先说，你看音乐方面 啊， 是一个很敢的一个人吗？ 音乐我觉得还算挺敢的，就是没有那么没有想那么多，就是也没有想说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是喜欢就做，然后有的时候比如夜里。忽然想起了一段，然后起来就做，然后做到早上起来，经常这样。 很多原创音乐人会陷入过曾经会陷入过这样一种情况啊，就是这样一种矛盾当中，自己写的歌曲可能不见得是主流市场可以买单的， 对， 但是自己又不愿意去做妥协。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案件？ 有，一直都有。所以就是会分得比较开嘛，就是比如那我自己出的作品，那我还是就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吧。别人喜欢不喜欢就并不就不会说对我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就是我还是做自己的，但是接的工作会按部就班的，比如人家比如给的这种硬性要求，我会按照人家的硬性要求去做，就分得比较开。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状态现在。 所以这是梁晓雪的音乐事业当中是一个敢的一个人，也是一个比较任性的一个人。 对，有的时候大家说啊你这个音色啊，那我就觉得这音色好，就不要，因为我自己的东西嘛，没必要和别人去妥协，而且你妥协半天我就有可能会四不像。 是，那生活当中的你呢，是一个敢的人吗？ 生活就什么方面呢，就是 有一个决定或有一个想法，就是不管别人怎么想别人怎么说，我就自己敢去做。 敢， 也是一个敢的人。 敢， 那么爱写情歌的你在情感关系上呢？喜欢一个人是一个敢表白敢大声说出来的， 都敢。但是就觉得因为不像以前了嘛，因为这岁月这东西真是还挺有意思，就是它会磨，把你磨成一个没有那么多棱角了，现在就没有那么多棱角了。 你说你老这样说，大家以为是当时、是不是已经50多岁 了？不是， 对啊， 就是。哎，怎么说呢？没有那么大的像以前那种冲动就不会，这肯定是。 但是有一种浪漫，就像下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一样，可能没有那么多言语。 对，其实这首歌就是什么，就直接说那么多，不如你在他身边待着。 I will be there。 好， 送给各位。也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的收看方式，北京时间或者是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 I will be there。 Oh yeah, you will see. find the way I go through here. Oh yeah, you will know, oh you will know. Find the love just in your heart. Oh yeah, oh you will see. The dating will be fine. The life will be nice. And you won't go, just you be here. Then I will know it's true. Find the way I go through here. Oh yeah, you won't know. Find the love just in your heart. Oh yeah, oh no, you will see. The dating will be fine. The life will be nice. Ye on gum, just you be here, then I will know it's true. If my eye was blind away, and you will shine my way. If my heart was stopped away, and you oh, I'll be there. Oh, I'll be there. Ooh, oh, oh. Oh, I'll be there. Oh, I'll be there. Oh, I'll be there for you. I'll be there for you.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I'll be there for you. I'll be there for you。 每个女孩心中应该都会很希望自己的男朋友是这个样子的，不用说什么太多的花言巧语，她只用有这样的一首歌曲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在就可以了。 对，就在她身边就好了， 只要我需要你随时都在。 对啊，什么那叫多喝水的那个梗，你就给他倒不就完了吗？ 哎，你现在应该是属于浪漫就回归到一种非常简单的这种浪漫吧，就像这首歌曲一样。 嗯，目前还是狗，所以无所谓。 刚才也说了，今年呢会发一张新专辑。 对，今年要发一张新专辑。 嗯，新专辑当中呢会有乐队。 会有乐队。 嗯，然后那个曲风也会发生一些改变。 对，然后会有大量的就是电吉他的成分会多。当然也有就是比较民谣，然后对，有大概有一两首，对，还是挺像以往的那个专辑的那种形式，但是今年这个就是不会，就是就电吉他会多一些， 嗯， 就乐队形式的乐队感会更强一些， 听起来会更燃一点的。 我觉得还可以，因为之前都以 demo 的形式让大家也都听过了，让大家都觉得反馈还挺好，然后还挺开心的。 这张专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 现在就是没太想好，然后我和我们那个和气音乐的那个总就是经理人聊天，然后他就说这整体听起来非常好听，然后但是词怎么那么丧啊，就是还是以往的。就是然后他说要不然你今天这张专辑就叫一个中年苦哈哈得了， 也是挺酷的一个名字。 但是我觉得这种苦，但就是你通过音乐去表达你自己的一种感受嘛。但那我不能说它苦，那我非给它写成甜，这个把这是非倒过来的，反倒不是最初的初衷了。不管曲调怎么 怎么舒缓，但是他就是当时就是很苦的时候写的嘛，心里就我觉得就还是保留他这个原有的样子就最好。 嗯，我们从今天节目一开始就在说、今天节目当中有可能会唱新歌，当然在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就听一小段、 好 不好，给大家唱一小段感受一下。 好， 当然这个一小段可能跟最终专辑当中的样貌还是不一样，先感受一下这个面貌是怎么样。 来一首来一首。 Is there something I don't know? I think it's love. When people feel the good but they don't hope, then I met a girl, she only knows the gold. She's doing nothing but she wants more. Then I say, yeah, yeah, get off of my window. I will shoot her brains out, let her know this love, oh love. Then I say, yeah, yeah, get off of my window. I will shoot her brains out, let her know the life. 好听，这首歌曲当中后来也会加入到电吉他元素在，是不是？ 没有，这首还是我就想让它保持那个一就是原有那种扫弦那种粗糙，然后加一个钢琴让它衬托一下，就还是挺传统的那种歌 啊。 对对，然后没有那么多乐器。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现在有了吗？ 有，叫 Shit Up。 这也没法翻译，这个就是发泄 shit out。 对啊，就是， 但是一种很平静的方式去发泄。 对对对对， 嗯， 这就是讲的说那个就是一个特定的一个人带给我的一个故事嘛。 嗯， 对，就是他看这个，就是他看这个社会，用他那种视角，然后我就会真的不是特喜欢，而且会觉得，就大家都在很努力的去，比如去工作呀，去是吧，去做事情，然后他就是完全那种空想其谈，然后还什么都想要。我觉得这种人，反正我个人不是特喜欢。我觉得是任何东西都是要努力， 这也是这张专辑当中会探讨的一个事情。 对对对对对， 嗯，大概什么时候会出来整张专辑？ 哎呀，我是想尽快，因为制作都做完了， 嗯， 但是就还有一些，比如大家要想一想以什么主题，然后包括到时候宣传需要一些什么文案啊，然后对，然后又得照片啊，就是封面照啊，这一系列都逃不掉。 那就得等到下半年了。 应该不会，我待会儿我去催催他。 很棒很棒，也就是说在不久的将来，大概一两个月之后，梁晓雪就会带着自己的乐队再来到节目当中，现场弹唱全新一张专辑的歌曲。 好的， 太期待了。非常感谢今天晓雪做客节目当中，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谢谢。 你还开心吗？ 我开心开心。 那就下次来我们玩得更加尽兴。 一定一定一定。 嗯，也感谢各位收听。 嗯， 接下来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下周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拜拜。